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作者白羽斋雕公，演播牧羊，晋江文学城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61集。 柳公子，我母妃没事吧？ 端阳帝姬青色的裙摆轻轻擦过青灰色的莲花砖，他一出门便想方设法支走了上宫姑姑换得跟柳拂衣同行的一段珍贵的路。他没敢直视柳拂衣的眼睛，刻意挑选的话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颤。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 柳拂衣笑容清浅，他说话时惯于注视着对方，眼睛里的真诚令人难以抗拒。端阳飞速地瞥他一眼，声音越发柔和了。 哦，那就好，那就好。 临到凤阳宫前，年轻的帝姬还想要与心上人一一惜别一番，谁料殿门猛地从里到外推开了，大头娃娃似的宫女一头扎了出来，乳燕头鳞般扑向了他。 殿下， 佩羽。端阳看清人影，心中郁闷极了。怎么了？佩羽挽起端阳的手臂，一脸忧色。 殿下受惊了，外面热，快进来消消暑。 又冲柳拂衣灿烂的一笑。 烦劳柳方士。 柳拂衣站在远处，安静地打量佩羽一番，知趣地告退。端阳面上立即显出失落的神色。 柳公子。 柳拂衣转过身来，耐心地听。 我其实我…… 他有些犹豫。端阳不明白，那些世家公子总是像苍蝇一样围着他转，有时他多给谁一个眼神都会被解读成偏爱。他向来讨厌这些自以为是的人，可是眼前这个人明明他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他好像一点也不懂似的。他越是彬彬有礼，他越着急，即使他知道此刻不是最好的时机。柳拂衣望着他黑亮而迟疑的眼眸，慢慢地展出一个有些怜惜的笑容。 我知道。 你知道本宫要说什么？ 柳拂衣颔首，余光掠过了屋檐下表情焦虑的佩羽，劝道。 殿下进殿吧，当心中暑。 端阳的眸中漫过一丝失落。 陶影对本宫说，只要神女归位，本宫的运数就会走上正途。 慕瑶蹙眉， 神女归位？ 是。 太妃长叹一声，眼角细密的纹路愈加明显。 当时敏敏只五岁，什么也不懂，本宫问她如何能让神女归位。 随后她的表情变得不自然起来，嘴角向下撇去，眼中流露出介于恐惧和愤恨之间的情绪。 陶莹告诉我，九月初十将端阳帝姬带入兴善寺，令众人朝拜神女，仪式过后神女即可归位，此事绝密，不能让别人知晓。 慕瑶的眸光更加清冷，几乎像是两道激光直穿赵太妃的脑门。 九月初十那一日，娘娘赴约了吗？ 赵太妃低头望着杯盏，陷入了沉默。许久，她咬着牙，额上青筋突现。 兴善寺中原有三位住持，都是本宫的心腹。有一个连夜来告诉本宫，在陶营他们的住处，发现了不少打火石和稻草。 大殿内静默了片刻，窗外甚至传来隐约的蝉鸣声。 娘娘发现此事有不妥，是否质问了陶莹？我对陶莹等人深信不疑，好吃好喝地供着他们。 赵太妃咬紧牙关。 本宫问她，仪式究竟是什么？她告诉本宫，所谓神女归位，是要受一道火刑，魂归西天极乐，涅槃重生。 三个人无力地靠在椅背上，现在看来这几个人也不是密宗教众， 是自焚邪教团混入了皇家寺院，把自己玩脱了。林妙妙忍不住插了一嘴，人死才说魂归西天，陶英这样说娘娘信了吗？赵太妃攥紧了杯子，竟然表情复杂地沉默了。听闻先皇后有恶疾，每到天气转凉身体每况愈下。木生的声音回响在大殿中，压青的结语盖住了眼中的情绪，嘴角翘起。娘娘心里也是半信半疑，只是到了关键时候，死马也可当活马医，对不对？他这话说得格外刻薄，刻薄到赵太妃捏茶杯的手都用力地泛白了。陶英承诺本宫，火刑之后只是神女之灵归位，帝姬不会有事的。他像是在辩解什么，见到众人神色各异，接着轻轻道，九月初十那一日，本宫抱着敏敏，她什么也不知道，在本宫怀里一直闹，闹着要吃桂花糕。慕瑶长叹一声，唉，母子连心，娘娘终究是舍不得冒险。一个女儿换利益，武皇那样的狠角色早就尝试过，只是但凡这样考虑过的母亲，哪怕只是想一想，都会觉得这个念头像一座大山压在心上。每当女儿甜甜地唤一声娘，都会更重一些。所以这些年，赵太妃对端阳帝姬千娇万宠，不只是疼惜，还有愧疚。赵太妃露出个嘲讽的笑，哼， 舍不得。 但娘娘又不甘心放弃希望，所以想了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慕瑶的眸光瞬间转冷，犹如翻滚的河水刹那间冻结，之后的话语一声比一声凌厉。所以您找了一个与帝姬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女孩，作为端阳帝姬的替身，去试一试那火刑过后是不是真的能涅槃。赵太妃默然听着，底妆已经有些脱落了，一张青春不在的脸上显得有些狰狞，哑口无言。娘娘，涅槃了吗？富丽堂皇的兴善寺大殿内，两侧泥菩萨开道，小女孩穿着最艳丽的衣裳，脖梗和手腕上带着沉重的金饰，被绳子缚在祭台上。 神女啊，神女，神女啊，神女， 神女，我亲爱的神女，哇， 神女啊，神女，神 女啊，此起彼伏的声音如幽魂飘荡，带着令人战栗的狂热与兴奋。我亲爱的神女，空荡荡的殿顶往上是靛蓝和朱砂绘成的壁画。一朵硕大的石瓣莲层叠开放在众人头顶，红的似鲜血，蓝的似幽夜。火光窜天而起，刹那将祭台烧成了一个火球，尖利的叫声宛如一把钢刀，撕裂了所有人的头皮。梦即刻醒了。然后娘娘做了什么？木生步步紧逼，你看到事情失控便逃了出来，令人关闭了殿门。 不，不，你们不知道。 赵太妃死死瞪着慕瑶姐弟二人的脸，目光如毒蛇的信子舔舐，神经质地反复游走。 不是本宫，是陶阳，他根本就是个疯子，他将油料撒满了，撒满了整个兴善寺，他根本就是想让大家一起死。 本集播讲完毕，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我们下集见。